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咁我哋又嚟到下呢个探险队142啦，咁我哋呢继续讲呢个福建文化在香港喎。 係，我哋两个福建人啦，葉德平。 係啦，我係 陳啟。 係啦，咁頭先呢就讲开，即係又以我个经历嚟到讲啦，即係其实就北角呢就都福建人啦。咁其实呢就係即係我諗而家應該係北角係最多福建人，但其實早期據我所知最早期福建人嚟嘅就唔係住北角，因為北角早期嘅最多其實上海人。 冇錯冇錯，自從春秧街建成之後， 國春秧啊， 國春秧福建商人嚟 嘅，買 一齊條街。咁跟住就好多福建人， 同埋有佢分填海好似係， 有份，佢係進行咗好多香港嘅投資嘅。而而家咧，你去到北角嘅話，你會見到好多福建嘅社團，包括咧就係我自己本身亦都係福建南安工會嘅，即係工作嘅幫手。咁都係喺嗰度，就係佢哋根據地。不過講開呢一樣嘢，借少少可唔可以介紹一下我哋福建文化？咁我哋嚟緊禮拜日咧，會有一個嘅叫做香港閩南文化節嘅一個嘅開幕禮。咁我哋當日都會有一個嘅福建嘅電影。叫海门深处，咁咧就系嘅公映埋嘅，咁啊香港首次公映，咁呢套电影其实就系一个国际嘅华语片，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嘅，咁就系内地一个即系、就是、我哋一个导演，福建导演， 系咪有剧情啊？ 有剧情嘅，佢就系大概系讲 唔系纪录片嚟嘅， 唔系纪录片，一群嘅年青人就翻去呢一个惠安嘅崇武古城，咁 惠安就喺泉州北少少嘅地方， 近海嘅位置， 沿海嘅系啦一个县， 当时就洪武年间就建成。咗一個嘅古城，咁就以嗰個借景啦。咁啊，個古城叫崇武嘛，崇武即係崇尚武備嘅意思。 當年啊，戚繼光咧就喺嗰度咧，就係防倭。 防倭。咁啊，而家個古城仲有一個大量嘅遺址留翻喺度，剩好完整嘅城門喺度。 我啱啱舊年先去完， 係啊，海門深處係嘛？ 咁犀利哦， 好犀利喎！ 好犀利，即係揾到 係。係啦，咁啊，呢套電影其實我哋當日就會係第一次啦。咁啊，我唔知之後喺香港發展點啦。咁我哋就同佢傾咗，就會係播呢套電影嘅，因為福建導演福建的一個劇情嘅，咁就係喺福建取景嘅，咁所以當日就會係個閩南文化節作為一個頭炮，咁我哋仲請埋個導演李永超先生咧，就過嚟同我哋一起傾偈，咁所以咧，喂，我都邀請你嚟啦， 好啊，係 啦， 一齊睇下咁啊， 6月23號，係啦，咁我哋頭先講到個位置就係、是、除咗呢個嘅南安工會之外啦，不過仲有好多唔同嘅同鄉組織嘛，譬如話你哋嘅晉江同鄉會，我記得都喺嗰度啦，石獅嘅同鄉會。是吧，都是在福建的。 其实还有一个同乡会呢，就是、在北角呢英皇道呢一行呢，望上去那些什么这个新都城那些呢，就会见到了。很多人就觉得很得意的个名 字。但 其实叫叫岸兜同鄉會啊， 我都想你講講 啊，呢個搞笑嗱，即係一啲人，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咧，曾經喺度行過，佢就叫岸兜同鄉會，即 係好似鬧人咁咧。 岸咧就係岸邊個岸，係 啊，兜咧， 兜咧就係麥兜個兜咯， 麥兜個兜，即係古兜新古兜新會新會古兜嗰度。 係啦，冇錯啦，古兜温泉個兜，係啦，咁啊好奇怪，嗰岸兜係咩嚟嘅咧？咁其實一條村嚟， 我哋要好小心發音啊， 係如果我哋講錯，咁嗰個其實一條村，咁呢條村其實 去過未㗎？ 我去過啊， 嗰條村去過。 呢條村真係值得去講一講嘅。呢條村其實喺邊度咧？其實就喺福建晉江嘅一個地方叫陳帝。 陳 閩南話叫鄧爹。 鄧爹。 咁嗰個地方咧最出名係乜嘢咧？就係成條村，即係岸兜呢條村嘅人咧，成條村嘅人都係姓丁嘅。 姓丁， 甲乙丙丁的丁。咁、其實佢哋咧唔係華人嚟嘅，其實，佢哋嘅祖先咧係阿拉伯人。 我哋講到阿拉伯人就可以翻翻上前追咯，係嘛？ 係係啦， 因為海上絲綢之路啦。 咦，真係揾到，係啊，冇錯啦， 即刻嚟陳帝安 同香港冇 咗。好快！ 啊，呢個佢哋呢條村咧係好特別嘅，因為佢哋嘅祖先咧係阿拉伯人，咁咧就係姓個丁咧，其實因為佢哋原本阿拉伯名嘅，咁啊取其佢個阿拉伯名最後嗰個。有個翻譯出嚟一個音，咁就姓丁。咁佢哋應該係元朝時候嘅色目人，咁就係啦。咁去到因為去到呢、這個，因為當時好多啲阿拉伯人啊，就嚟到呢、這個泉州做生意。咁但係後來咧就呢、這個即係、元末嘅時候咧，即係呢個朱元璋啊，即係呢個明朝建立嘅時候咧，咁佢就要當時咧就喺呢個泉州咧就有一個。大家族亦都係呢、這個，因為泉州當時因為有好多外國人嚟做生意，所以咧全南即係泉州南部一大片咧，其實都係啲藩邦，即係啲外族 藩邦 人住嘅地方，即係其實係啲豪宅區嚟嘅，豪漢啊，即係豪宅區嘅地方。咁咧，當時呢、這個當元朝滅亡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叫蒲秀庚啊。 蒲秀庚係啦，佢當時嘅知府嚟嘅， 冇錯啦。蒲秀庚咧就控制咗泉州，咁咧就係同呢個當時嘅即係明朝嘅軍隊對抗啦，咁樣咁啊，結果就打咗好耐，最後蒲秀庚梗係輸咗啦。輸咗之後咧，就應該咧就進行對呢個嘅即係啲阿拉伯人啊，係進行大量嘅屠殺。咁最後咧嗰啲嘅後來咧去到朱棣即係明成祖嘅時候咧，又再。進行一次大屠殺，所以咧就好多嘅阿拉伯人最後就離開咗泉州，咁咧就係散居於呢個泉州一大嘅地方，譬如話喺頭先講個維安啦，維安有 維安出名嘅維安女啦， 維安女咁啊，維安有幾個地方幾個姓郭啦，有個姓郭嘅，咁咧其實佢哋本身都係應該都係呢屬於呢個阿拉伯人，咁另外咧就晉江姓丁嘅，呢啲都係阿拉伯人嘅。 講開阿拉伯人咧，其實就我哋好特別嘅。點解會係呢一個嘅泉州特別多咧？其實整個嘅海上嘅貿易咧，我哋宋之後嘅元朝咧，其實係冇斷到嘅。元朝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收入就係嚟自海關關税，就係呢一紮嘅海上絲綢之路所帶嚟嘅一個嘅關税收入。而阿拉伯人點解會係咁重要嘅一個嘅商人咧？其實就源於就係我哋睇翻去歐洲就知道啦。歐洲好重要就係佢係將一啲嘅我哋。中國嘅一啲重點嘅貿易嘅一啲嘅物品啦，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嘅瓷器啦、茶葉啦等等，就帶到過去呢一個嘅波斯一帶，然之後就同呢個威尼斯人就呢一個嘅貿易。 嗰陣時有兩意大利有兩個城，一個威尼斯，一個咧就係呢個呢、這個咩啊？哥倫布個鄉下叫做嗰、那個叫咩？突然間失咗憶，應該有兩個城市係啊。 咁所以佢哋喺嗰度做生意咧， 熱內啊， 熱蘭啊，係熱蘭。咁咧呢兩個地方，佢應該咁講，佢哋過去呢邊做生意咧，咁就係、其中佢哋掌握咗一個好重要嘅技術咧，就叫做航海技術，即係好重要叫過洋牽星術啊嘛。係啦，咁即係可以利用天上面嘅星神咧，定呢個方位。咁然之後咧，最重要個位就係佢可以進行一個遠洋嘅貿易，咁所以佢掌握咗個技術之後咧，你發覺當時一個最佳嘅航海員就係阿拉伯人，咁所以嗰班阿拉伯人咧，亦都係沿住條海岸線咧，即係沿海條路線咧，一路進入咗我哋中國。其中一個落腳點就係泉州，所以泉州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南洋嘅啲阿拉伯嘅 人啦、印度人啦，譬如佢有個譬如泉州而家都有噶，泉州有一個。公園叫石筍公園啊嘛， 石筍 啊，筍係啊，係筍，咁咧就嗰個有嚿，即係有嚿真係有嚿石啊，就叫呢嚿石叫石筍。其實嗰嚿石係咩嘅？其實人哋研究過呢嚿嘢，其實係男性嘅陽具嚟嘅， 一個崇拜 嘅。但其實呢個男性陽具其實咩嚟嘅？其實一個崇拜物，係印度教嘅崇拜物， 都正常嘅。其實對於呢一個雄性嘅性器官崇拜，係一個原始嘅宗教。 喺印度教同埋咧喺呢一個嘅柬埔寨嘅一啲嘅婆羅門教，即係柬埔寨 古印度嘅宗教 過去嗰度係喺柬埔寨嘅婆羅門教佢咧。 咧，亦都係有呢個咁嘅生殖器官嘅崇拜。 譬如話今天仲有啦，譬如話拜火教啦，即係明教，明教嘅 冇錯啦。啊，而家即係睇緊倚天係咪？倚天啊，倚天屠龍記有明教咧，咁其實咧，而家福建晉江咧仲有明教嘅位置啊。 冇錯，唯一一個應該係整個 全世界都就算波斯都冇啦， 石果僅存啊， 石果僅存嘅一個明教嚟，呢個就係草庵寺啊， 草庵寺區， 草庵寺， 大家可以注意佢 而家仲喺度啊。 點解咧？因為當時佢明教好多時咧，去到呢個元朝、清朝嘅時候咧，都會喬裝成為呢一個嘅佛教徒。 嗱，呢個咧，既然而家即係咩倚天咁興， 你講兩句啦， 講兩句有關係，因為當時因為明教其實佢大概喺唐朝，即係摩尼教啦，大概喺唐朝嘅時候已經就傳嚟中國。咁但係後來咧，佢有一支一啲分支就係流入民間啦。咁通常咧就會同民間宗教咧融合喺一齊。咁就通常咧就係一啲嘅民變啊，就會譬如話咧宋代嘅時候有一個方立啊。 方立， 方立起義咧， 方立當時記載吃菜時魔， 係啊，吃菜時魔，其實佢哋就係明教教徒， 摩尼教咯， 摩尼教就係呢個明教教徒。咁另外後來到咗元朝嘅時候，係啦，朱元璋咁就呢個所謂嘅白蓮教啊咁樣，其實根本咧背後係有佛教同埋摩尼教嘅混合。 摩尼教咧，佢有一個另外嘅稱呼叫牟尼教啊嘛，咁所以佢係喬裝佛教 佛教咁。 因為佛教其實早喺南北朝時期已經廣傳於呢個中土啊嘛，咁所以佢係同一種比較是坐落於中土的一些西域的宗教，咁啊模糊咗之後咧，咁啊容易啲生存。頭先你講嗰個寺廟咧，就係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係佢係外表睇落去係似個佛字，係係啦， 啱一個草庵仔， 係啦草庵仔咯，係啦，咁啊所以咧你就變咗就係當多代嘅一個對於其實摩尼教同埋呢一個嘅白蓮咧，喺明清兩代咧一直係被呢個嘅政府追殺嘅。 係嗱，其中一樣嘢就係咩咧？就有一種講法啦，咁就話。點解明朝叫明朝呢？咁樣其實就 係、 是、因為日月啊嘛，就其實就係 光明而尊， 就係呢一個嘅同明教有關。因為嗰陣時就係、是紅巾軍韓山童啊，韓山童嘅嗰個嘅紅巾軍咧咁起義啊嘛，其實就係呢、這個摩尼教同埋呢個白蓮教嘅混種咁樣。咁就你大家知後來朱元璋係就係、是。韓山同嗰一支參加咗佢嘅 《倚天屠龍記》，直情係跟呢個明教添啦， 直情係明教。咁所以咧，後來佢建立嘅呢個政權咧，就叫明朝。咁但係佢知道佢利用咗呢個政權，即係利用咗呢個宗教之後咧，就知道呢個宗教好厲害嘅。所以咧， 打宗教 皇帝之後就要追殺呢個明教啦。咁所以明教為咗要呢個嘅自求即係、就是、保命咧，就 喬裝啦，要 喬裝佛教同埋喬裝道教。所以咧有一種研究咧就話係福建一帶嘅有一啲嘅即係民間嘅。一些道士啊，一啲嘅道經啊，或者一啲一啲嘅 符箓 經嘅符箓嘅一啲儀式咧，其實裏邊嘅係一啲嘅經咧，其實係摩尼經嚟嘅。 冇錯，有人講就係話百年嘅符箓其實就係同呢個有關啊嘛。其實嗱咁樣講，佢咁樣做佢。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你會發覺明太祖朱元璋咧，佢開國嘅時候馬上就推崇呢一個儒教， 係 咁，所以佢當儒教做第一統、第一尊嘅時候咧， 就是、追殺呢其他宗教， 排斥其他宗教。咁同埋咧，你會發覺就係點解會呢一啲宗教咧，特別喺呢一個戰亂時期係特別係流行，好多時候都同民變咧係畫上等號。 係 頭先你數到嘅方立啦、韓山童啦，去到清朝都有百年嘅起義。係 啊 ，OK。咁點解會咁咧？就是、因為你會發覺宗教咧，其實佢所推崇的一個主張就是一個來生， 是的，來世的希望， 希望來的。你很多時候你想本世今世我不能夠得到快樂， 所以追求未來， 追求未來，亦都告訴你知當你進行了某一些動作的時候你就可以超升上去，在來世就會享福，因此就比較容易團結到一群可能知識上面沒有那麼犀利的一群人， 最低即係低層的農民啊， 冇錯冇錯， 勞苦的百姓。 我哋講到太平天國最重要嗰支嘅軍隊就是打石軍嚟噶嘛， 係 啊，佢專門 啲客家人啊嘛， 客家人 打石， 打石嘅。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去到呢個城牆嘅時候，可以打個窿仔，然之後用爆石嗰個嘅 技術， 然之後用火藥埋喺城腳度，然之後炸咗個城牆。咁其實呢群都係可以睇到，就係宗教對於一個可能低收入人士或者低下階層有一個好大吸引力喺度咯。 因為白蓮教本身就係利立佛降生啊嘛。 嚟立份咯， 咁就而至於明教咧，其實就係話咩光明同黑暗嘅 光嘅鬥爭， 鬥爭最後 有過去法同埋未來法同五世咁樣， 咁所以其實係帶俾即係貧苦大眾一啲嘅希望嘅。 係啦，不過好複雜啊！而家你講到話摩尼教裏邊嘅教義咧，其實你又會發覺同佛教有啲似啊。 但其實佢有特別嘅喎，佢有一啲嘅概念咧，同基督教有相近。 所以我懷疑就係中間佢為咗要生存，可能撈咗啊當年嘅大秦景教都唔定啊。係係啦，咁所以就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位咯。咁啊，不過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都已經係冇人去信摩尼教啦。 冇啦，個個都係拜神嘅啫。 拜神，福建人好中意拜神 嘅，我哋乜神都拜嘅。其實， 所以頭先你講到個位就係話咧，摩尼教嚟到福建點解可以留得低？印度教拜羊具嗰個嘅都係拜得低，因為咧福建人基本係逢神必拜嘅，同埋拜好多係自然界嘅神嘅。 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得媽祖啊， 我哋唔係嘅。其實媽祖反而咁講，媽祖喺閩南嗰邊 反而少， 反而少。閩南咧，其實我哋有所謂嘅四大神，應該咁啊，福建咧。根據這個清朝的楊俊，楊俊是當時清朝的一個的官員，福建的官員，他就寫過一部書叫《四神志略》， 是 四神志略裏面他就提及到四大神明的， 是 哪四大神明呢？就包括剛才你說的媽祖， 媽祖 我們剛才說到媽祖的位置，天后就在我們福建南部的靠中間的位置，蒲仙一帶 湄洲島 那裡，湄洲島其實就很鄰近我們的廈門的，因為廈門其實就是泉州灣，上面就 泉州再北少少就湄洲灣， 係啦，湄洲灣。咁咧，另外咧，位落於閩南，真真正正客觀意義上面嘅閩南咧，咁就有三個神明嘅，包括就係一個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咧就喺 廈門， 好似媽祖咁犀利喎，即係對於台灣人嚟講，台灣人都拜保生大帝嘅。 因為保生大帝啊，吳濤咧，佢本身係一個 醫生 嚟嘅，所以咧喺貧窮的時候咧，我哋唔係咁容易睇醫生噶嘛。即係有人講點解香港涼茶鋪咁盛行咧，就是、因為當時啲人係冇錢睇醫生。咁涼茶鋪就係執低藥，咁啊飲一飲啊，有病醫病，冇病旁身咁樣。咁咧當時呢個保生大帝咧就可以求好多藥籤。咁就喺台灣嗰度而家你去到台南嘅時候，你沿住台南嘅車站出去，我唔記得嗰條係叫咩，係咪成功路定咩路？一路直行咧就可以去到咧，就係當時台南嘅保生大帝的開基祖廟。 我記得我去過，但我唔係好記得點咯，即係唔係好記得點咯。 我最近去過就係、是、佢而家重新修葺過，咁就係、是、佢係啱啱就，如果我哋計翻啦，因為最容易去就一定係台南車站啦。台南車站同佢相距距離，我諗係十分鐘內嘅腳程。咁呢、這個嘅頭先講啦，保生大帝啦，保生大帝佢嘅祖廟咧就係、是、屬於咧呢個廈門嘅比較偏郊區嘅地方，叫做青椒嘅祠祭宮， 青椒白椒啊嘛， 係啦，冇錯，青椒嘅椒，椒係招曬個招嘅祠祭宮。咁除咗保生大帝之外咧，咁就有呢一個嘅清水祖師啦， 清水 祖師陳普足， 清水祖師就喺清水岩啊， 清水岩有冇去過清水岩？ 有一嘅舊年去過， 你舊年去，我好細個，我去嘅時候，我記得我仲係小學就去， 係嘛， 所以我唔係好深刻印象，但係清水祖師咧喺台灣都係好多人， 係啊，都係好多人。 系啦，咁啊永春人多嘛，系嘛？ 系啊，系啊，佢永春人多，但系佢嗰個地方係屬於安溪嘅。 安溪啊，冇錯， 安溪。 咁所以安溪永春嗰大嘅人就比較信呢、這個。 系。 咁除此之外咧，咁啊，我自己本身主力研究嘅就係呢一個嘅 南安 嘅尊王。嗯。嗰尊王就喺呢個南安嘅獅山嘅鳳山寺。咁啊，鳳山寺就係屬於一個啊，佢講啦嚇，嗰、那個嘅叫做威震廟。威震廟咧幾時次呢個廟咧？就係、是、肇慶年間，南宋肇慶年間。咁所以你可以估計到咧，就係、是、最遲建廟咧，就喺南宋。咁啊，如果我追翻嗰個所謂嘅即係唔同嘅文獻去記載啦，咁我自己睇到就係、是、佢係承承於五代，即係五代時期已經係有呢一個嘅寺廟出現啦。咁啊個寺廟通常寺廟嘅建成咧，好多時就係先有一個神靈出現啦，神靈必須要先顯靈嘅，顯靈跟住就會有个神像，大家一起拜一拜下的时候才会建成一个庙的。咁啊，呢一个庙真真正正，我想比较威水建立呢一个嘅威望的时候，就喺南宋时期。咁啊，呢个广泽尊王，而呢几个不同的头先讲四神咧，今日咧我哋如果去台南咧， 就系齐晒嘅， 全齐晒嘅。我今次我最近就系呢一个大概系四月嘅时候，四月嘅时候我去台南度有一个研讨会啦。其实喺台中靠南。嘅位置嘉義嗰度，咁啊有研討會，咁我咧都因為適逢其會啦，去到咁遠嘅地方啊，咁啊順手去台南度睇，咁我睇曬咁多個嘅開基廟，包括天后啦，即係媽祖啦，包括廣澤尊王等等呢啲，你會見到當地嘅人係非常之崇拜佢嘅，咁點睇到咧？其實你睇佢點樣去即係。 一啲活動嘅時候捐錢啊，你就睇得到啦。咁啊，同埋你見到個寺廟嘅規模咧係好大嘅。咁啊，可以話整個嘅閩南文化咧喺當時啦，隨住閩南嘅移民咧去咗台灣度落咗落地咗再植根咗啦，已經係啦。咁頭先你講過即係福建嘅四大神咧，就係喺即係好大影響力啦。咁喺台灣度，咁但係香港咧嗱，天后啊，大家都識噶啦， 冇錯。 咁就清水祖师和这个 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就我知道在福建都很大影响力，但香港就很少的。 香港 香港的神明即是福建神明我们先處理了媽祖邊先，媽祖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媽祖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幾時嚟到香港咧，佢哋嚟到香港，媽祖點解會叫天后咧？因為佢係被拆封為天妃娘娘， 其實就係同台灣政權被呢個清朝。呢、這、一個嘅 應該咁講， 有啲關係嘅。 喺宋朝嘅時候，南宋時期咧， 崇福夫人啦，我記得 崇福夫人。南宋時期咧，其實有大量嘅神明咧，係被南宋個君王敕封嘅。咁點解 要納入呢個 正宗 體 系？係啦，即係將佢啊 統戰啦， 係啦，建立統戰係建入天地裏邊。咁點解咧？就因為南宋嘅政權要植根南方。 係 咁然之後到到幾時咧？又有一大型嘅封神運動咧？其實就喺清朝嘅時候。咁啊，有一度大型嘅封神運動。咁啊，我哋中間一定唔使估都估到，就一定係講緊係一個好大型嘅政治原因喺度。 政治。 但係我哋唔好理咁多先。咁啊，呢一紮嘅天后咧，咁佢嚟到係幾時嚟到香港咧？天后娘娘咧，如果而家睇翻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大廟嗰度。 大廟好似宋朝已經有啊， 有啦，冇錯，喺呢一個嘅虎頭洲，呢個西貢坑口， 或者佛堂門啦， 係啦，佛堂咁啊，嗰度咧就有一個嘅天后廟，咁嗰個咧就佢嗰度有個碑啊，個碑記上面咧喺度， 係南宋 寫住南宋嚴官，南宋嘅嚴官，官父嚴官嘅嚴益章，曾經係去過呢笪地方， 係呢個咸順年間 啊，係咸順年間啊，係好記得好清楚，南宋嘅咸順年間，係啦，佢嚴益章咁啊嚟到呢個地方，咁啊見到有個天后廟，所以我哋從個碑記裏邊知道咧，其實南宋時期已經建廟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天后廟咧，往往會有個建設嘅建築特色係咩咧？向海。因為天后是海神嚟嘅，佢係會照顧住海路所有嘅一啲佢嘅信眾嘅，咁所以咧佛堂門咧其實對住個位置就係中香港咧一個好重要東部入口， 就係鯉魚門入，即係嗰啲船由鯉魚門入海必 經東入口啦， 必經東部， 係東部嘅入口啦。咁啊呢個就比較早啲啦。咁而天后嘅信仰咧，其實隨住呢一個嘅即係香港人嘅即係唔同嘅即係漁民去到唔同嘅地區咧，咁啊同埋潮汕一帶嘅人嘅嚟到嘅時候咧，天后其實就成為咗香港很重要的信仰。是是另外剛才你說的保生大帝、廣澤尊王、這個、和清水祖師比較少聽， 香港就少聽。 因為為什麼呢？福建的神明你會發覺很多時候他不可以，我們這樣說，我們嚴格意義上他不屬於，不像一個寺廟，他只不過是壇， 一個壇， 一個神壇，一個道壇，一個道壇，一個神壇。通常呢你會發覺福建的神明他神壇建立在哪個位置呢？就會建立在一些同鄉會 上、 所以你會見到呢同鄉會附近，通常咧就同鄉會嘅大廳就會變成咗個神壇俾你供奉住。咁啊，譬如我哋以我自己家鄉喺南安為例，我哋獅山同鄉會咧，其實都供奉住一個叫聖公壇。聖公壇係咩咧？就是郭姓王、郭姓公嘅廣澤尊王嘅神壇， 咁即係廣澤尊王係姓郭嘅， 係郭姓王，咁啊叫如果睇翻一啲嘅書啦，我考證過咧，就應該只有姓而無名嘅，因為點解咧？佢本身係一個牧羊童，咁啊理論上面咧喺古代嚟講咧就唔應該有特別去記錄佢嘅名字嘅，咁但係咧後來有好多人就話佢叫郭宗福，咁啊呢個咁嘅講法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嘅清朝的時候咧，喺呢個安溪一帶傳出嚟嘅。咁我有考證過，本書有考證過。咁啊，好複雜嘅。咁啊，雖然有碑記記錄佢咧，有一個宋朝嘅碑記有提過呢個名字，但係個宋朝嘅碑記咧喺嘉靖年間咧曾經毀壞過，而喺清朝康熙年間係補刻過。 所以唔知有冇做過手腳， 有冇做過手腳唔知啦。咁啊，郭童子個係郭宗福咧，定係點咧？我唔知道。嗱，我唔考究呢樣嘢，但係簡單嚟講，就一定係姓郭嘅。咁好啦，姓郭嘅神明，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叫郭姓王、郭姓公。咁咧，呢個姓公壇咧就喺呢個上環嘅呢個嘅獅山同鄉會度。咁其實喺獅山同鄉會之前咧，就喺北角。北角邊個位置咧？ 都係原本都係北角㗎。 北角嘅叫開元禪院。 嗱，咁咧泉州其實有一個好大嘅開元寺， 係啊， 唐朝到而家噶啦， 好犀利啊，係 好犀利。 開元寺 啊，開元寺係啊，開元寺係 開元寺。咁呢個開元禪院咧，我查翻咧香港一啲嘅報紙記錄，就係大概係60年代嘅時候咧，佢就話迎過。 一尊嘅廣澤尊王嘅像落嚟香港，咁啊當時咧就我冇記錯，《華僑日報》係有記載，有委人報道過呢件事情嘅。咁咧佢個尊佛咧，佢就話係嚟自咧獅山祖廟嗰個金身嚟嘅。但係咧，我有一個朋友嘅講法係咩咧？佢當年嗰個時候，即係報紙報道嘅時候，佢係親眼目睹個金身仲喺獅山嘅。 哦。 咁即係話咧，其實就未必係喎。咁咧， 唔係咁攞落嚟。 懷疑係咩咧？佢懷疑嗱，大家要聽住，聽住，我全部都係傳聞正宗嚟噶。OK， 因為我哋要對自己講嘅負責任。咁懷疑係咩咧？就係懷疑係永春嗰尊嘅金身嚟嘅。 係， 即係永嗱點解廣澤尊王咧？如果你睇翻咧呢一個清朝嘅大鳳儀。大鳳爺邊度人咧？佢係大庭人，庭係呢個家庭嘅人，大殿啊，大殿啦，係咁啊，大庭人，咁咧佢咧就係記錄住咧，就係廣澤尊王咧，佢主廟咧就喺我哋嘅獅山嘅鳳山寺，咁咧另外佢就好多個分爐，咁啊分爐喺唔同嘅地方，包括永春縣城裏邊有嘅，係啊，咁所以咧。永春是真的应该会有一尊的分炉的神像在这里的。是 是 而为什么那个朋友会这么肯定呢？他说他今日见过他当日见过的真身、 嗯、 就是跟今日见到开元禅院的真身、金身呢，他说在个高度上面有差异。 哦 嗯、所以他觉得不是，还有个造像的佛像不一样。 嗯嗯、 我就问他了，咁我哋今日去呢一個嘅獅山鳳山寺個祖庭見唔見到咧？個、佛像已經唔見咗，因為當時文化大革命 毀咗，乜鬼都突爛。 係啦，咁啊，但係話相傳話當時有個同鄉就孭走咗嘅， 哦，入咗山，咁唔知係咪嚟咗香港啦？ 咁就唔知去咗邊啦。咁究竟個磚去咗邊咧？今時今日唔知。不過你可以睇得到就幾有趣嘅神明嘅故事。你嚟到即係嚟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大家都希望係自己所拜嘅神明係能夠受到人尊重啦。係啊。 但係咪而家個廣澤尊王喺香港係有一個廟啊？ 冇錯，廣澤尊王咧，佢喺開元禪院嗰度咧，咁頭先講過有供奉住啦。咁、後來咧就係喺呢個屯門小坑村嗰度咧，就覓地建設咗一個寺廟嘅。個寺廟咧，咁就係叫做香港鳳山寺。嗱，注意鳳山寺其實就係廣澤尊王嘅祖廟。 即系獅山嗰个庙系 叫凤山寺， 咁我哋南安 獅山。咁獅山咧系咩位置咧？就系、以前相传就欧阳尖读书嘅地方嘛。欧阳尖就系唐朝嗰个名嘅诗人啦。咁啊，然之后朱熹咧路过呢笪地方，就觉得呢度文风鼎盛，高盖山文风鼎盛， 系 此獅山也。咁所以我哋个獅山嘅獅咧， 读 诗入诗啦，系诗书礼乐个诗啦。咁咧呢个獅山凤山寺，咁有人问啦，喂，佢明明就系道教噶。點解會叫寺又唔叫廟咧？後來我就查過咧，應該將佢由寺由廟叫寺咧，就應該係清朝時期嘅習慣。因為咧，個寺個廟後邊咧就供奉咗呢一個嘅佛，有一個佛堂，咁就有佛寺，即係有啲叫做僧尼喺嗰度居住嘅。咁所以咧，就係啲人咧就叫嗰個地方做寺。同埋咧，福建人好有趣嘅，我係咪都拜佛 啊？係咪都係佛嘅？ 係咪都係佛嘅？ 明明係道教嘅嘢，佢都係佛 本係啦，佛啦咁樣。所以咧，我哋都慣咗，我哋都係呢一樣嘢，我哋唔會分到區， 即係 分到 清楚。神就叫佛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屯門嗰個咧就係真真正正係上咗去呢一個獅山祖庭度。咁咧，我哋當時咧就係睇翻啲記載，就係啲前輩記載，就係擲聖杯 啊， 擲聖杯得到神明嘅允許，並且得到。神明咧就示意究竟要做几高，然之后就再喺福建嗰度咧就系揾呢个木头，揾呢个雕刻像咧就系雕刻，然之后就成尊佛像请咗嚟香港。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咁就先喺呢一个嘅荃湾嘅圆圆学院，坐落喺度做一啲法事，然之后吸收一啲即系受一啲香火，然之后最后先搬咗入嚟呢一个嘅香港屯门嘅凤山寺。所以今日咧，如果譬如话你真系想去拜呢个嘅广泽尊王咧，就可以去屯门凤山寺。而里边咧好多时咧，好多信众会去拜个位咧，就会拜埋圣妈。咁里边咧有一个嘅龙床， 我就系听我阿妈讲，因为嗰阵时我阿妈喺大陆嘅时候都有去拜 龙床， 就话系咪有一个咩 一张床喺度啦？ 唔系，即系一个咩妈 啊？姓妈， 姓妈系嘛？ 系啊，姓妈，姓马啊，姓妈系， 即系有阿爸有阿妈咁样。 系啦，即系妙应仙妃系啦嗰度，咁咧佢就会有一个嘅龙床，个龙床系咩咧？其实咧好多时就话啲妇女如果想求生子嘅话咧，咁就会去嗰笪地方坐下咁啊。 拜祭一下咁樣，咁就會得到呢個嘅求得到子孫啊。咁所以咧而家其中一個好多人去拜嘅原因就係因為想求子啦，係啦。 哦，咁即係佢嗰度係由即係所在係喺北角嗰啲方係樓上咁樣嘅地方， 開頭係樓上， 跟住去咗上環，咁而家咧就喺呢個 其實應該係。應該我冇記錯咧，就係屯門稍早少少，咁先至再出現上環嗰壇嘅。 咦？即係 佢係先喺開元禪院嗰度，咁然之後就決定咗立祠，跟住就同鄉會咧都供奉咗一尊，就喺佢哋個壇度。咁啊， 上環嗰度咧 稍遲嘅， 反而仲遲啲添， 好似遲係一年半載咁樣。 哦，咁咁就所以其實咧喺即係香港嘅嗰啲福建人啦，頭先講過就係、拜神啦，係嘛？咁另外咧就係嗰啲嘅族群咧，係即係自己住埋啊。其實真係係比較我會睇到咧，福建人係比較 團結啦， 團結， 因為宗教亦都係一個原因，令佢團結 埋。即係通過啲宗教啦，同埋嗰個方言啦， 冇錯。 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會見到係比較保守嘅。 保守，佢哋好多時應該保守嘅原因，我諗就係同佢哋嗰個嘅傳統信仰，令到佢哋即係對於外來嘅事物，可能相對嚟講就冇接受得咁快咯。 係啊，即係譬如話會見到即係。後來的譬如後生那些如果是有即譬如說是接受香港的教育的話那就會比較融入去那個的即是主流的社會但其實很多的就是仍然是即生活在自己那個的圈子裡面那就所以呢都咁都有一個特色嘅，所以仍然嗰個閩南話喺香港即係都仍然係 流通嘅， 都流通嘅。你去福建去春秧，唔係去呢、這個北角去呢個春秧街咁，即係都仍然啲人都係喺度講緊呢個閩南話比較多嘅。 嗯， 好啦，咁就今日 到啦，係咯， 講咗成個鐘啦 好熱鬧啊， 係好啦，咁下次有機會我哋又再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啦。 好啊， 好啦，咁啊好多謝各位啦，我哋今日個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好， 好，拜拜。 拜拜。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香港坟场。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